那是国粹，必须崇着。新华社中国往事的新浪官方微博问了吗？说是简政放权算起来两年多了，您感到变化了没有呢？简政放权改革是吧，取消下放多项行政审批权利，而在可观的数据背后，另一张成绩单是什么呢？老百姓获得感究竟有多少？什么叫获得感？来自于公众对改革的民生期待。什么叫获得感？比如说咱们到这个政府机关官厅办事情去，程序是不是更明白，手续是不是更简单，沟通是不是更顺畅，证明是不是不再那么奇葩了呢？照理说简政放权两年多，群众的反应应当是这样的。问一句，跟哥们儿我说实话，别藏着掖着，哎，简政放权感受到了吗？有一位听众朋友河北的，在微博上头艾特我，感受到了是吧，说原来呢各乡镇不有那派出所吗，办的那个身份证的手续安排到县里统一的办事大厅了，集中来给办是吧。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呢，人家这么合计啊，这样的话你这个集中了吗，调整了吗是吧，你这岗位就少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腾出更多的警力啊办别的呀，为群众服务啊，是不是啊。当然我们也得时刻保持警惕，不能够大松心，当心什么呀，四分反弹是吧，回头那老马师傅那碗面条那就费了劲了。有这么一说吗？老马师傅的面条你看看。 这样吧，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了啊。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去广州出差了。 这我等不了，这个 等不了。这样吧，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我说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可也行，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哦，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啊。哎呦，老马，老马， 什么事儿啊？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还劈呀、啊？ 正是人民的城市，人民见，各项工作得管严，小小电梯频出险，大伙怎能有安全？不是念样，真事儿啊。正差哦，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言道，这不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念叨吗？湖北荆州一带小孩的孩妈上这扶梯的时候，咔嚓一脚踩下去，好吗，这儿弄一陷马坑，娘两个瞬间就掉进去了，千钧一发之际的当妈的俩手一抬往起一抱，把孩子给救了，可自己卷入电梯室不幸身亡，太惨了。很多网友包括咱们听众朋友昨天啊发微信都说，哎呀不敢坐电梯了。实际上来说，人民日报言道，这个风险的节点岂止在电梯呀、啊、防不胜防的感觉背后是谁来保障安全感的深沉的命题。期待有关方面在细致调查之后做出认真全面的回答，给死者和公众一个交代吧。这我听说啊，姜昆先生啊当年坐电梯也出过事儿，是吗？你说你别瞎说，那怎么叫瞎说，人家自个儿说的，有吗？ 一进门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电梯了，那你就上吧。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啊，上去了我就没下来。 哦，这电梯不走了， 走，快着呢。 那怎么的呢？ 刚一进门，哗啦咣，怎么样？大了门就算锁上了。 哦， 然后嚷咣， 到五楼了。 你看还真快， 没法不快。 嗯， 那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哇，我听着这话悬的， 悬的还在后头呢。 啊， 我开门怎么也开不开，正弄着呢，滋啪。我一看又回了一楼了， 哦，白上了， 再开还开不了，揉光五楼，滋啪一楼，揉光五楼，没二十分钟，他揉了我60多遍了。 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一码事儿，说是这个头几天在河南郑州有一位60多岁的环卫工陈阿姨，拿大笤帚哗哗正扫地呢，边上啊，人家嫌他讨厌。谁呀？健身大妈啊，不是跳广场舞那帮，也不是，反正健身的啊，跟那块儿呵打拳呐、啊，呵家伙飞脚啊，是吧？这个呵啊，来这个什么翻跟头之类的啊，那是什么呀？那是不是那意思吧？反正健身的大妈就讨厌这陈阿姨跟边上的扫地，扫地你这玩意儿他是应该的呀，呵家气坏了，上去咔嚓下子大笤帚给踩成两段。然后就上去就要动手，一边动手还一边骂，我告诉你说啊，我让你干你就干，不让你干你明儿就给我滚蛋。哎呀，把陈阿姨手上都打出一大包来。呵，人民日报说了，这什么行为啊，这是不尊重劳动人民的行为，这说白了上纲上线，说这叫剥削阶级思想，知道吗？为您带来清洁的环境不好吗？不知感恩反倒是污言秽语，这未必就是个案，是吗？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这个事情，就说啊这个什么之类的，又和啊嫌弃人家环卫工，张嘴就骂，是举手就打，这样人您就是再衣冠楚楚啊，说话再怎么斯文，您的灵魂那是肮脏的，是吧？该用那个鸡毛掸子来个大扫除了，不尊重普通的劳动者，您的人格健全吗？啊，长长心吧，赖子哟，赖赖子。 赖子， 是不是？您说我这人觉悟低，个人的浅见，说的不对您批评。现在是新社会了吧，讲究人人平等了吧，大伙儿不都是劳动者劳动人民吗？没有地富反坏了吧？啊，那怎么劳动人民合着欺负起劳动人民来了？您这么干不觉得亲者痛仇者快吗？什么意思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引的是新京报的一篇言论，这标题倍儿气人，欢迎来到无视频不清白的时代啊。什么您呢？不就说吗，这个有那个事情啊，说是护士长下班路上救了一人，大伙一看呀，这人是你撞的，好吗？讹人，各种理由的讹人。还有那个呢，停车等红绿灯要启动没启动那会子，听见这车轮底下有人哼唧，下车拉开车门一看，呵，怎么车里底下这块多出一老太太，整个这人就横躺在轮子前头，干嘛你不活了？就为这个都说不清楚。他没视频，得亏是边上有那个其他的车主，他那个行车记录仪算是给记录下来了，老太太自己钻进去的，不是给压进去的。您瞧了没有，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这个就说是真是啊，没有视频这合着就说不清楚了，这人合着得背一辈子黑锅是吗？我没说吗？这不劳动人民欺负劳动人民，哪有这事儿？你看看， 我良言无不变，是非含混错骂，亲人当仇人，错骂人。 田大江，我的好兄弟。 欢迎各位好兄弟来收听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两年检证又放权》，究竟有何大改变版？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括弧试行版）（括弧完了）。新华网说这则新闻的亮点在哪儿呢？叫做明确干部下的六种渠道。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国务院督察组建指网络提速降费等民生问题，抓紧时间赶紧提速降费啊！听见没有？啊，我这个最近又新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哈哈，对，跟这没关系，就那么个意思。质检总局说了，要求各地逐台去检查那电梯安全。新华网证监会言道，已经对27号集中抛售股票等线索进行核查，看看背后有套头没有啊。浙江台州机场说是啊，停运整改了，当地民航局长也被免职了。为什么呢？您还记得打那儿起了一架飞机，快到广州落地那功夫，好吗，上了一小子跟那儿点火玩火，是吧？你看了没有？这事儿他安全的隐患吗？新浪言道，说是中纪委的消息，十八大以来反腐挽回经济损失是387亿。腾讯说那个湖北那电梯事故报告，电梯厂商和商场负主要责任。南京宝马就是撞车案，超速驾驶，还记得吧？那司机受审的画面曝光了，自个儿说的。哎呀，我说不上为什么开快车，您看看什么事儿啊？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北京这儿有规矩，外迁的企业职工户口社保待遇不变。那另外呢，这个有个消息啊，一会儿咱们有功夫详细说说，说是在香港和地勤发生冲突，谁呢？六名内地的乘客，说是飞机是飞咱北京的啊，结果在香港机场跟地勤推搡起来了，结果被当地警方给拘了。京华时报说是啊，咱北京有规矩了啊，说是30条道路化为禁停严管街，包括东西长安街、鼓楼外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车公庄大街，外加祈年大街等啊。说是这个，如果说啊，把这车停这儿之后跑了，司机没了，车内无司机的违章停车车辆要被立刻清拖啊，拖他没商量，是吧？那么另外呢，北京晨报说了啊，城六区禁止新建五金家具建材零售市场。还有这个新京报啊，说是这个合肥政协一副主席，这人叫满明安，自缢身亡。环球时报说是国外的媒体啊，就论及这些时日以来咱们这股市哈，好嘛，蹭蹭的啊，说有人担心，哎呀，这个背不住是金融海啸卷土重来了吧。但是也有媒体坚信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趋稳，就说啊，保持警惕啊，增强信心，加强监管，料也无妨。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给各位来这个看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一版有一个小块的言论，就说啊，记者了解到这么个情况，话说是某个镇店吧，某镇啊，他们这镇领导啊，呵，发展经济，促进地方的繁荣，特别有积极性。话说这一日把农民老二哥全给招来了，干嘛呀？咱们呀那什么，咱们搞这个养殖业吧。掐指算来，嘿，这买卖可了不得，朝阳产业相当的挣钱呐，赶紧的麻利的吧。一个是领导这边推动，再一个呢有政策， 农民一想，那就投入吧，投入之后你再怎么着，好嘛，要了亲命了，这葡萄是越种越差啊，养的那个山羊越养越瘦，哎呀，亏了本儿了。但这为什么呢？引进好的经验需要本土化，是不是？就是当初领导算那个账，哎呀，这么一算，这么一来，那么一去，咱们挣钱了，那是大概齐，大概齐那玩意儿它不精细呀，没算明白这账，您明白了吧？那哪成啊？是不是？还有那个呢，反四风吗？当心四风反弹，我告诉你说，这绝非虚言。为什么？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说是风声过后，有那干部您猜怎么着？桌椅板凳他又给搬回他那原来的超标办公室去了，快快快快快回去，快快快搬回去，搬回去啊，我也舒坦舒坦，好嘛，我也宽敞宽敞，看见了没有？这就得继续查。还有那个呢，人民日报发一小言论，好嘛，跟相声似的，说是陕西有个县，县里头啊制定个规矩，叫对那个产访的闹访的，什么意思？不有那上访的吗？咱说实话啊，上访的有的是真有问题，有的那个就是真有点胡搅蛮缠。哎呀，不行，你给我解决这问题，我不是跟你没完，我跟你心死，我哎呀，我就跟你死缠烂打。这叫缠访的，对是不对？当然不对，但是得做工作。人家县里头一想，嗨，得了，甭跟他们废话了，给他们写进县志啊，把他们的名字写进县志，拜访拜访他们。您这不是笑话吗？县志呢，挺严肃的事儿，你写这干嘛呀？再说你这个是解决群众上访的啊治本之道吗？所以说嘛，人民日报嘛说了嘛，现在那个社区校正嘛，这不错啊，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得到快速普及了，有利于犯罪的那个啊那个人他能够很好的改造并且回归社会，他跟社会之间就没有脱节。这样的话有利于他的这个改造吗？是吧？进步吗？光明日报啊，就是说啊，咱们这北京什刹海南锣鼓巷落选国家历史文化街区，到底能嘛事儿？嗨，话说是2005年那会子，有这么一个条例，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叫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了。可您猜怎么着？实施了十年了，2005年实施的，到现在2015年十年了吧？啊。可是他没有编制，就是说人家这个条例里面有要求，政府应当制定并且公布旧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建的那么一个详细的规划，可是迄今为止尚未编制并且公布，就导致什么？这部条例这十年来啊，它没用，没有标准，怎么执行啊？这边这个里里拉拉的，是吧？这个。办事儿这么不痛快，那边呢南锣鼓巷商业化了，走上了商业化的不归之路。嘿，您说说看，这叫能马事儿啊，是吧？今日一句话，京华时报说了啊，咱北京上半年清退拆除60个市场，这好啊，咱们得清静清静，是吧？咱们这城市得好好管一管啊。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规定了北京城六区这理发店卫生要是不达标禁止扩建。要我来说，卫生它要是不达标，甭说扩建，这买卖开不开咱们都得另说。哈哈，北京青年报说是啊，这是个好事儿，说咱北京啊在全国来说肝炎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啊，这方面卫生啊这个做得很到位，是吧？您说啊，还有那个呢，说您听说过吗？叫做民间大巴。就是说不有那公交吗？公交是咱们这个正差的这个公共交通，是吧？他现在出了一种叫民间大巴，干嘛呀？就是说从这个上班的密集区到居住的密集区之间，他给您开这个，合不合适，合不合法，依不依规，咱们暂且不表。但是呢，民间大巴之间啊，为了抢生意还互相别着玩，抢客源的乱象。接茬来关注咱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顺祝各位晌午饭愉快。 大家好，我是韩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关注北京榜样，请和我一起汇聚爱心，传递榜样力量。